天耶。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与您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没错，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漫游嗨翻天，您也可以登录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找到我们这个 UP 主，点击关注，这样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期视频的这个完整的回放了。 然后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大家可以进去来玩。 没错，那在这个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个什么呢？就聊聊这个世界上第一部电脑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是如何诞生的啊？ 是划时代意义的电影啊，第一部用电脑制作的动画电影。 那在1995年呢，《玩具总动员》上映了，在全球票房呢，当年是砍下了3.57亿美元的票房。啊，想想当年北京房价啊，这个成为1995年美国本土票房的冠军。 是 啊，这其实是世界上第一部完全使用电脑制作的动画长片，啊，也是皮克斯第一部电长片的动画作品。 其实我们说当时的皮克斯公司没有人制作过超过5分钟长的影片。也因为是第一部电脑动画电影而无从寻求指点，一切都带有某种开天辟地般的摸索意味。然而呢，皮克斯做到了，并且在1996年的时候斩获了第68届奥斯卡特别成就奖。 没错，那皮克斯总动员呢，这本书里其实记述了皮克斯当年制作这部作品的种种细节。今天呢，咱们就来跟大家一块儿看看这个玩具总动员是如何诞生的。 那玩具总动员哈， 对对对，说到这儿咱先插一嘴，其实玩具总动员小时候你是不是也， 其实我现在印象都不是很深， 就是 就可能看的比较小吧， 这个东西，然后背着、 巴斯光年嘛， 对，巴斯光年，然后带着这个西部牛仔，这个哥们儿一直飞来飞去，化解各种。 但是现在就是想剧情，我已经想不太清，就是这部电影的剧情讲的是什么 了。太早了，还是能 改天的时候咱们可以回味回。 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能想起百变小樱和小明的爱恋。 可能就是百变小樱，这属于这个长就连续嘛，就是那个一直都在看的东西。 对对对，那其实说到咱们刚才说《玩具总动员》这部片子呢，其实围绕着男孩安迪的一群玩具展开了。主角安迪呢是最爱的玩具牛仔，这个叫胡迪啊。本来呢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是新玩具太空刑警巴斯光年加入之后呢，胡迪的地位开始受到威胁。出于妒忌啊，这个胡迪就开始算计了巴斯光年。但是让自己也卷入了这场夺命逃亡中。最终呢，两个玩具在经历了一系列惊险冒险之后呢，顺利回到了安迪家。 但是这个故事的一开始的模板和最终呈现的剧情基本上没什么关系，讲的是两个玩具历经了城市里的冒险之旅，讲述两个主角从大卡车到拍卖会，到旧货甩卖摊儿，再到一对情侣的家里，最后到达幼儿园的故事，显得有些平淡。那后来呢，这部片子的编剧团队听从了当时迪士尼工作室主席的意见，参照电影《48小时》和《逃狱惊魂》修改了剧本。两部电影讲的都是两个男人为环境所逼走到一起，彼此仇视但又并肩合作，最终赢得彼此信赖的故事。 没错，那这部片子的角色啊，其实也有一些成长性。你比如说主角胡迪最后变成了一个无私的人。但一开始呢他是一个不无私的角色。巴斯光年呢也并非从头到尾这个一本正经啊积极乐观，中间呢也经历过这个失落，但是呢最终重新振作了起来。 所以在这个新的剧本里面，两个玩具之间的新与旧得到了对比，两个角色也因为处境和性格的不同有了更多的张力关系。而且编剧还专门去听了编剧教练罗伯特麦基的研讨会，用到了不少的麦 机教义。这个麦基教义是什么呢？就是冲突让人物和故事变得有趣儿。那面对问题做出抉择时，人物的个性最真实，最有说服力。故事的结构要如何一步步体现主人公面临的问题，还有他做出的反应等等。 没错，那其实其他的这个玩具角色啊，也都是各有来头吧。 嗯， 大都是这种婴儿潮时期呢，家长们熟知的这个经典，或者说这个变体。 嗯， 比如啊，美国著名厂商这个孩之宝， 土豆先生， 土豆先生， 嗯、 这了解啊，小妹，这很洗脑。不过呢，孩之宝呢拒绝了这个皮克斯啊使用他们的这个啊大兵玩具啊 GI。啊，这个乔的请求呢，美泰也不授予这个皮克斯使用芭比娃娃的请求。 嗯， 当然了，后来这个片子大卖啊，作品中的玩具也随之大卖的时候呢，两家公司我觉得应该会遗憾于当时的这种决定吧。 嗯，我们说这个玩具总动员当中的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布景、每一个道具都是由艺术部设计好，然后交给建模组，他们把这些角色、布景、道具做成了400多个三维模型。那对于那些外形能够改变的模型，比如说可以活动肢体还有变换面部表情的角色，或者说没有生命但是可以弯曲或者揉拧的东西，模型师需要给模型配备动作控制器。这个动作控制器叫做关节。那像胡迪和巴斯身上都有700个以上的关节，光是胡迪赋予表情的嘴就有58个关节。 嗯，那其实每一个镜头的制作呢，咱说回来啊，都要经历这种8道的工序。 嗯， 哎，艺术部呢负责一个镜头的颜色方案和整体的一个灯光效果，取景组啊就负责把这种模型摆好位置啊，想好这个镜头的框架，规定呢摄影机的这个位置，并编排好每一个机位。为了达到这个真人电影的这种逼真效果呢，小组甚至模仿这个真人电影特有的镜头啊，比如说环状镜头啊， 嗯， 用于拍摄这个胡迪被玩具们包围指责的这种场景。 那在取景之后呢，镜头就进入到了动画制作部。这是一部包括1561个镜头、长达77分钟的动画作品。在制作的过程中，迪士尼的做法是一个动画师负责一个角色，但是在皮克斯呢，所有的动画师根据镜头来分配任务，然后要负责该镜头，通常是3到7秒的一个镜头片段里的所有动画效果。 没错，那其实片子里啊有一组这个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啊，就是塑料制的绿色大兵。 嗯， 啊，每个士兵的腿呢都固定在了一个底座上，为了能更好展现他们的动作啊，一个动画师呢就把一双运动鞋钉到一个板子上，穿着它呢练习这种走路方式。在做一个镜头时呢，动画师通常先从角色的这种身体运动开始，之后才会处理这个面部表情。这就迫使啊，他们要练习只通过肢体语言来传递正确的这种情感。 另外呢，皮克斯也是特别重视这个眼睛的制作，像导演约翰·拉塞特就认为，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眼睛给一个玩具带来的生命力。一个眨眼的角度，或者是当一个角色试图偷看什么的时候，瞳孔在远框里转到什么位置，这些都比其他因素更可以体现真实感。 没错，然后接下来呢，其实就是着色组了。 嗯， 啊，小组啊，一共制作了1300种这种质感，从硬质木地板到安迪的头发。灯光组呢，则负责镜头的这种光线处理，比如定下镜头的这种基调啊，体现时间，引导观众的视线，突出角色的情感和性格等。啊，还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光线处理方式，比如这个照明，但是不带阴影啊，照亮，但是只照亮眼前的目标物体，或者说照黑而不是照亮等等等等各种的细节。嗯， 是，那咱们说完成的镜头，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渲染的环节了。 哎， 这117台运行 SUN 微信。系统的电脑是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完成一个画面的渲染需要在45分钟到20个小时不等。那在动画制作的过程中，故事组还在继续润色剧本。总体而言啊，这个动画制作以1周完成3分钟片段的速度来稳步推进着。到了1995年的9月底，剪辑好的电影进行了最后的配乐还有音效设计。 没错，那在这个宣发方面啊，负责发行的这个公司呢，做了一个电影的宣传短片啊，放在了这个700万张灰姑娘的影碟里。那迪士尼频道呢，还特意制作了电视节目，专门介绍玩具总动员的制作过程。那迪士尼米高梅影城呢，每天都有玩具总动员的游行活动，宣发啊，成本总计基本达到了1.45亿美元。 嗯，很高的数字。 对，其中2000万直接来自迪士尼，剩余的费用呢，就由这个什么汉堡王啊、雀巢公司、百事可乐、可口可乐呀、这分别来这个参与啊投资这部宣发。 没错， 在上映之前一周呢， 汉堡王餐厅就开始在销售儿童套餐时呢，推出售价仅为$1.99的玩具总动员小雕像和手指的玩偶。 嗯，那在首映的时候，当巴斯摔下来摔断一只胳膊，躺在楼梯旁边的时候，真的有成年人都忍不住在影厅里呜咽。1995年11月22号，电影在2400多家影院正式上映，赢得了满堂彩的好口碑。 嗯。尽管呢，玩具制造厂商奇迹般的在5个半月内完成了胡迪和巴斯的设计和生产，但产品呢还是被迅速的抢购一空。被允许用到片子里的孩之宝玩具土豆先生也经历了一场这种土豆的饥荒。 是，那当时的皮克斯老板乔布斯前瞻性的选择了11月、 啊、怎么也叫这个， 也就是选择了11月29号作为皮克斯首次公开上市的日子。当天的股票价格从初始的$22最高涨到了$49.5，当天的收盘价是$39。 没错，玩具总动员呢轻松夺得当年的美国票房冠军，也是首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提名的动画电影。对皮克斯来说啊，这部片子的成功让他们更加相信啊，这个动画片呢可以避开童话情节，用成年人角色讲述成年人的故事，同时呢也可以娱乐儿童，这也成为日后皮克斯电影一再采用的一种故事的模式了。 嗯，刚刚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个世界上第一部电脑制作的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的诞生过程。那现在我们说了这么多，来听一首歌，就是来自《玩具总动员》的电影插曲《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a friend in me. If you got troubles, I got them too. There isn't anything I wouldn't do for you. If we stick together, we can see it through. 'Cause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eah, you got a friend in me.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和。 嗯，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那咱们歌曲过后呢，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咱们广播剧的市场有多大到底啊、嗯、看看咱们二次元的亚文化系列。 是的，那我们说这个日本的二次元文化在国内流行开来之后，除了广为人知的那些动漫大作啊，还有一部分观众比起画面他是更关注声音，所以他们就成了声优的粉丝。那其中一部分呢还因此走上了配音的道路，在接触到日本的动漫广播剧之后也开始录制自己的广播剧。 嗯， 不过我们说这个广播剧吸引的多数都是有限的声优爱好者，即使是在核心二次元用户聚集的 B 站，虽然说播放量不错，但是在页面上并没有专门的广播剧分类。 没错，但是呢你看在一些音频平台啊，无论是这个喜马拉雅啊，还是什么荔枝 FM 啊，还是面向二次元用户的 M 站、 嗯、 都已经在关注这种广播剧的付费前景。那么呢，就是咱们说广播剧付费能否像视频的发展道路一样呢，从用户纷纷抵制到付费成为常态，至少呢从目前各个平台的尝试来看，广播剧付费呢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头。 嗯，我觉得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嗯、咱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广播剧。 哎， 这个广播剧呢指的是没有可视画面，主要为主要是配音演员来演出的一种戏剧。 嗯， 过去呢是适应电台广播需要而产生的一种艺术形式。 是。 嗯， 不过在日本啊，这种由于声优文化的流行啊，广播剧呢成为了这个声优成名前积累经验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收入来源。 啊，动漫衍生的原创的广播剧呢，基本可以说数不胜数。这些广播剧呢，也成为了这个国内广播剧爱好者最初的一种启蒙了。 那我们说这些爱好者啊，他自发组成了网络的配音社团，虽然大部分人没有受到过专业的培训，他们做的广播剧在质量上参差不齐，没有办法和日本已经商业化道路畅通的广播剧相比，但这些爱好者都是真正因为兴趣而参与到广播剧的录制，他们拥有强烈的这个创作热情。 没错，其实现在在许多这种音频的平台上啊，都可以看到网络配音社团自制的这种广播剧啊，啊，多以这种言情啊题材为主，面向女性用户比较多。 而且和日本声优们类似的是，国内很多专业动漫配音的演员，同样是从网络上和朋友们一起做广播剧而开始自己配音道路的事。 这上我就突然想起咱们北斗企鹅很多配音演员， 是的， 就是当初出自自己的一个爱好啊。其实呢，但是美中不足有一点是什么呢？广播剧在国内啊，几乎这个都是 IP 的衍生品，比如说改编自小说啊、动漫、游戏等内容产品而来的，几乎呢没有很成功的原创广播剧啊。关于这一点呢，有配音公司向这个媒体表示呢，他们已经在制作自己的很多原创作品了。 那从平台方来看呢，也有业内人士说啊，说拥有 3.5 亿激活用户、数千万月活的喜马拉雅 FM， 它的付费率达到了 30%。 而另一款音频平台叫做懒人听书，虽然总体的用户量相对而言小于喜马拉雅 FM， 但是付费率达到了惊人的70%。 是，除了这两家之外呢，更聚焦二次元领域的 M 站平台上有二次元音乐、有声漫画、广播剧等等啊。虽然多数用户呢几乎还是抱着为了爱的心态在收听免费作品，但是用户呢有一个这个鱼竿的设定，类似于 B 站的咱们这个硬币啊，用于来打赏作者。 那其实咱们从 M 站的主页上也可以看出来啊，许多播放量不错的作品，它的鱼竿数也是非常高的。那这个从中也可以反映出用户的付费欲望。同时呢 ，M 站也购买了一些国内小说IP 计划做成精品的广播剧，在近日已经开始付费，这个推广付费了，形式就是付费然后收听下载。 是在近日呢，在 M 站上上线的这个《杀破狼》广播剧为例啊，该广播呢由这个729声工厂出品，原作呢是晋江的这个人气审美小说。预告和第一集呢作为免费试听，从第二集开始呢需要付费收听下载，全集呢收费19.9元，就19.9块。 是，其实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来，第二集的播放量是接近50,000，是前面两期的30%以上，这意味着这个广播剧的用户付费率超过了30%。这是 M 站的第一个付费作品，那从结果来看，应该说广播剧的付费已经达到了普通音频平台的水准，二次元的用户的付费意愿还是非常强烈的。 是，不仅仅是这种网络的配音社团啊，更加专业一些的这个配音公司啊，也同样在参与到这个广播剧的制作中。一方面呢，为新人配音演员提供展示的机会，比起呢你为这个动画呀、影视的主角配音，需要更多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创作广播剧成本呢相对较低。而且另一方面呢，也是通过广播剧增加这种公司的曝光的频率。 不过呢，成本上还是有多方面的投入的，包括购买版权、改编剧本、绘制人物的设定，还有配图配音、购买音效库、制作原创音乐，最后就是后期合成等等。 其实制作过这个《芈月传》广播剧等作品的这个光和积木啊，其创始人这个姜广涛呢就提到，虽然啊目前而言呢有声作品的付费还没有形成这种主流，但是呢这肯定是未来市场的一个发展规律。而付费与否的核心考虑因素其实就是一个成本，比如说包括这个时间成本、人员成本、经济成本啊，对于一部花了很多时间心血的长篇优质作品呢，就应该采用这种付费的形式来给大家以所回报。 是的，那知名的配音演员阿杰成立了729声工厂，和晋江文学城签约了多部金榜 VIP 作品的广播剧还有有声读物，而且也和多家平台出版社达成了合作。他们提到，他们倾向于和故事类、群像类同时有一定粉丝基础的 IP 展开合作。 其实制作了这个《恋空有情书》啊，《乖离行百万亚瑟》广播剧的这个英雄联盟啊，其创始人谢天天呢啊，则认为受众愿意花钱呢，背后逻辑还是粉丝的经济。比如说 IP 的本身啊，平台的本身，创作团队本身呢，都可能会成为这个点。他们以前呢啊，就是尝试过实体 CD 的销售，比如说《炎灵童话》的广播剧啊，成功的原因呢，他们就觉得是声优本身带有大量的粉丝。而且呢，这些专业的配音公司呢，都不约而同的向这个媒体表示啊，对于音频市场的全面付费，他们表示非常的有信心啊，也期待更多优秀的配音 配音演员呢能够参与到其中来助一臂之力。 是的，其实我觉得听广播剧也是咱们平常一种不错的消遣的形式。就比如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就躺在床上，你可能觉得一时半会儿睡不着，然后听一集广播剧，正好也渐渐有了睡意，然后就还也能利用一些碎片的时间就是听一些好听的东西。 对对对，就是我其实之前我一直觉得啊，就是你说从声音付费入手 啊， 我没觉得能是一个特别好的窗口。因为我之前往往觉得，其实说实话，当然有，比如说这就好像听广播的感觉，大家就是其实跟听广播，只不过现在成了 就伴随性是吗？ 现在成了这种付费广播精品化广播，是吧？咱可以这么理解吧？我觉得，你比如说我个人，我喜欢睡觉之前，你说听，那就听一些有内容的，比如说罗三胖是吧？之前讲的一些这个是吧？这思维逻辑思维嘛，讲的一分钟啊，比如说五分钟这种很有营养，但是五分钟又不长，听完就睡。后来呢，他们也采取这种付费嘛，但是我说实话，我确实没想到有这么多的用户基础能够去踏及这个领域， 所以就说我们这个二次元人群的消费能力以及他们愿意为精品内容付费的意愿还是非常强烈的。 没错。 那好，那我们上半场的时间也差不多要结束了，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宝物，我们稍后回来。 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晚上好，我是许可。 我是左小梅。 其实咱们刚才也是探讨了一下音频付费啊，这个广播剧的前景。 没错， 我觉得对于咱们做广播人来讲，是不是研发点更多的这个对咱们有好处啊？ 应该我们苦练专业，然后自己做出来精品的广播剧是吧？ 好了，不多说了，我和小梅要苦练专业去了。 好，那我们上半场就是这样了，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漫游嗨翻天，另外呢您可以登录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来关注我们啊，那这样您就可以看我们每一期视频的完整回放和正在直播的节目了。 是的，同时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 56755669 3，大家可以进去来玩。 是，下半场呢就聊一个小美刚才给我普及了一个知识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目前呢有25万人在关注，可以说是比较小众文化啊，但是呢售价基本上千甚至过万，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娃娃， 勾地娃娃， 对 BJD 娃娃。 哎呀，这个东西当时小美其实还是给我普及一下，我说实话我是真不知道之前、 所以咱们还是先跟这个听众们也来讲讲什么是 BJD 娃娃呢。 好，给我们长长见识啊。 对，这个 BJD 娃娃呢是以树枝为材料制成的球体关节人形、就是它这个娃娃的所有关节都是球体的，然后你可以更换不同的这个、 可以 样子 的 身体。 我 的 理解是， 是的、通常可以换不同的脸、服装、假发等，各个关节也可以很灵活地摆出各种造型。那这个 BJD 娃娃呢是起源于欧洲，曾经风靡于俄罗斯，后来传入了日本、韩国，现在咱们国内也有了一批 BJD 娃娃的爱好。 是，那其实 BJD 娃娃呢虽然人数啊受众人数有限，在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呢， BJD 算是一种非常非常小众的一种艺术形式。例如 BJD 贴吧的关注人数仅25万人，哇，那也不少啊其实啊。但是这些爱好者呢几乎都是这种重度用户，多数爱好者入坑之后呢在 BJD 上投入的精力都非常多。 是的、那由于 BJD 不是流水线生产，从设计雕刻打磨开关节完善整体，再到翻模打磨组装，全流程都是手工打造，所以单个 BJD 娃娃的售价很高，在人民币近千元到数十万的都有。 数十万啊。 是的，而且这个 BJD 娃娃一般也被视作艺术品而非商品，常常和什么这个 LV 啊爱马仕等奢侈品牌合作。 不同的人啊入坑呢可能有不同的契机，但共同的原因一定是有一项，就是因为这个 BJD 娃娃呢很好看。 是 啊，无论是将 BJD 娃娃当女朋友养的宅男啊，这些拥有钱的宅男，还是当女儿儿子养的这个爹妈， 单一号的爹妈， 对，都会希望自己的这个 BJD 打扮不同的造型。还将这个过程亲切的也称为养娃。哎， 是的， 我觉得这就像小孩小女孩小时候玩的过家家吧。 对，就 是 各种换装换发型、换造型， 只不过这会儿成了实物吧，而且还很精良。 对，它的那个模型可、其实可以从图片看出来，非常 的就是现 可以看出，就是很多卖手办的这种商店里面都会有 BJD 娃娃的专区，然后在这 BJD 娃娃的专区呢就会排着就各种关节，就比如说一溜小腿，一溜大腿，一溜胳膊，然后还有各种眼珠，就是它 基本都各个部件都得上百是吧。 是，就是反正售价应该都不低，因为很多都是从日本进口的、就是它标的那个价格也都是日本的价格。这个就是所以说嘛，它的受众都很多是重度的受众， 这得重度 是啊。其实刚才也说了，说这个 BJD 娃娃的可塑性是非常高的，只要将妆容、假发、眼珠、衣服等部件稍作变动 ，BJD 就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除了需要大量资金的 BJD 厂商，还有一些私人爱好者会制作不同的部件贩卖，还有很多个人艺术家可以进行 BJD 的定制服务。 是，那可以说啊，这些定制的 BJD 啊，就是为了买家而诞生的。 因此爱好者们呢会更加用心对待他们的这个 BGD 娃娃，愿意为了不同造型而买买买、嗯、 那除了直接的买买买、嗯、还有一些爱好者也特别喜欢自己动手， 这厉害、啊、 设计不同的衣服，买布料做出来，甚至是自己动手做眼珠、面部或者身体的部件。那我们打开这个 BJD 的贴吧就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帖子，爱好者们啊记录着自己手工制作的历程，除了能够真正把自己的 BJD 打扮成想要的样子，这种方式也特别有一种仪式感。 是在打扮之外啊，就是如何记录下自己的这个 BJD 娃娃、嗯、也是爱好者们喜欢研究的。 哎， 这个花钱把 BJD 打扮的满意之后呢，为了拍下自己的这个 BJD 娃娃，不少爱好者又会跳入这个摄影的大坑，大到相机镜头，我了天呀，相机镜头的选择，小到置景布光 BJD 的动作，都成为这爱好者们乐此不疲研究和交流的这种内容啊。 嗯，那总的来说呢，这个 BJD 就是一种极度自娱自乐的收藏品，如果真正的投入了感情的话，那爱好者们愿意花费的时间和金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上限。 是，也许是因为这个 BJD 啊高售价，或者是看好 BJD 成为衍生品，能够助力 IP 增值，少数呢 BJD 厂商受到了资本的关注啊、 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知名 coser 黄山成立的玉作文化，就在去年完成了千万级的天使轮融资。玉作文化旗下的 BJD 产品线签约合作了《东京食尸鬼》《盗墓笔记》《剑网三》《黑执事》《大圣归来》《血缘诅咒》等国内外的 IP。 是。不过呢，当乐趣就在于打扮换装的 BJD 变成了这种动漫 IP 的衍生品，爱好者们能否这个接受，这一点目前还是存在很大质疑的。 是，那还有的形象化 IP 会与 BJD 的厂商合作，比如说之前有媒体报道过这个中国风的小僵尸江小鱼，就是风鱼动漫和 BJD 工作室来合作打造的。那这个表情丰富动作多样的小僵尸形象其实也是由一个树枝制作的 BJD 娃娃，那这个公司也是与去年先后完成了超过3000万的融资。 听的这些数字啊，我只是觉得真的 心惊肉跳，是不是？ 不是， 就小小的娃娃爆发出很大的能量， 融了好几千万啊！这样 是 啊，当然啊，做动漫衍生品 BJD 的厂商呢，当然还是少数啊。多数国产的 BJD 都是主打这些原创。 嗯，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啊，不同于过去爱好者们会想方设法购买日韩品牌的 BJD 娃娃，现在国产的 BJD 品牌质量呢，其实受到了更多的一个认可，除了被越来越多的国人爱好者接受，还在走向这个世界。 嗯，那也有不少在 BJD 圈知名的国产品牌都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海外销售渠道，包括港澳台、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等地区和国家。虽然说国人原型式的设计目前而言还没有真正在国际舞台上就是获得广泛的认可，但我相信只要给这些品牌一个成长的时间，他们也可以攻略下更大的市场。 是，那与手办类似的就是呢 BJD 几乎没有这个实用价值啊，买方愿意出高价收藏，这也催生出了这个盗版的市场。而且和手办一样， BJD 的盗版呢通常质量比较低劣，很容易拉低路人对这个圈子的印象、啊、 比如说咱们在网上搜索这个就购物商城上搜索 BJD 嘛、 嗯、是 排在前面的高销量 BJD 价格通常只有100-200元、 啊、 从这一类盗版商品的价格， 其实还不及一个真品的腿儿是吧， 就是就可以判断这个图上就可以看出来有很多的质量问题了。 是，其实还有一些厂商呢去翻模国内或者日本的原创品牌，价格也与正版相差无几。BJD 的入坑门槛很高，新人呢很难辨别正版和盗版，常常会受到这个盗版的侵害。 没错，那在 像我这种人其实入坑就完全分不出，你能分出来？ 其实我觉得可能也分不太出来，因为他说有一些就是专门他去翻模国内或者日本的原创品牌嘛、 啊、 然后质量也和这个正品相差无几。如果买家缺少一双火眼金睛的话，尤其刚入门的新手买家可能真的会容易受到侵害。 是， 对，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贴吧里面嘛也有不少的技术帖来教新人如何辨别正版和盗版，这个细节呢小到手指脚趾并拢还是张开，眼睛鼻子的大小，还有耳朵下巴的形状，这些知识这个新人基本上是很难掌握的。 对，但是不过好在呢，由于入坑的这个爱好者啊都是核心用户，即使是新人也会非常着重这个质量和正版，会自觉抵制盗版。而且这个 BJD 啊在国内是一种可以说非常小众的文化，相对固定的爱好者在相对固定的交流圈中相处，由于价格呢比较昂贵，所有的用户呢都已经有完善的这种付费意识，如果能够将这个圈子进一步推广，或许啊 BJD 的商业化会比其他小众文化呢更加的 顺利一点点、 嗯、确实我们说这 BJD 娃娃很多买家就是愿意收藏这些娃娃，可能也就是想找到一种陪伴的感觉，就这个娃娃可能是他们精心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打造的。 对，我现在是觉得如果这些娃娃出来一个比如说游戏的这种衍生品、嗯、衍生品做的都很精致啊， 那你会考虑入手吗、 我会考虑入手， 但是后续啊这个什么衣服呀、摄影啊， 摄影我就不入了，对， 然后就让他安安静静在家里陪着自己就好了，是不是？ 待着就好 了。嗯，那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来听一首歌曲，正好这首歌也叫做《伴随着你》，一起去听。 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晚上好，我是徐可。 嗯，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咱们聊完了这个 BJD 啊、嗯、咱们聊聊这个 我们聊聊洛丽塔 JK 制服和汉服。 好， 其实这又是女孩子的世界，是不是？ 我比较懂这个汉服，其他两个洛丽塔在小美的普及下渐渐懂了一些，略懂皮毛。 哎，你知道就是这三种服装啊、嗯、就是洛丽塔洋装、 JK 制服和汉服，他们基本上被很多的女孩子称为破产三姐妹。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很多女孩就每个月的钱包基本上 都 是 为了这个 葬送在这三种服饰上面了、 嗯、 尤其是喜欢二次元文化的这些这个消费群体，他们是核心用户数其实是在百万以下，但这些用户跟刚刚说的 BJD 娃娃一样，他们也是重度的核心用户，愿意为一条裙子等上半年，也愿意为心爱的萌款花费数万年。所以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二次元亚文化的这个破产三姐妹，也就是洛丽塔洋装、 JK 制服还有汉服。 向三姐妹低头啊， 是向三姐妹低头、 这个、对，咱们不得不说啊，虽然这个洛丽塔洋装的风格起源于欧洲维多利亚时代的女童服装和洛可可时期的这个精细服装，以及这个西方哥特与朋克次文化的这个影响而形成啊，但是啊，将这种风格融入现代的日常衣着中啊，还是日本比较领先。你比如许多动漫作品中啊，就可以见到这种华丽丽的服装设计， 代表作之一呢就是蔷薇少女。 那从1976年第一家洛丽塔的洋装店在日本开设以来，这种服装风格也衍生出了很多的细分类型，比如说甜美可爱常用粉色系和蕾丝蝴蝶元素的甜系洛丽塔，还有成熟优雅多素雅花草图案的古典系洛丽塔，还有加入日本和服元素的和风洛丽塔，黑色系为主的哥特洛丽塔等等。那身着洛丽塔洋装的女性则被称为罗娘。 是这个按照服装种类划分啊，其实这我都不太懂，又可以分为这个 JSK OPSK、 衬衫 罩 裙 马甲 啊等等。饰品方面呢则有 KC礼貌了，哎呀，这太复杂了。 还记不记得当时默默做过一期节目，给我们普及 过？默默做 过 好几期， 你看 这个，我都懵了，这个是吧？ 又已经、就是， 我跟你说，我对洛丽塔文化就全是默默，你和默默过来给我 普及那几期。默默老师很厉害， 默默老师啊。 其实我们说这类服装的设计和衣料都是比较复杂嘛，然后价格也是在较高的水平。 听说了， 那像 这个， 像一条裙子可能折合人民币数千元左右。由于限量销售的原因，一些萌款就是说非常火热的这种小爆款、还可以炒出数万元的高价呢。 是，那国产品牌的质量和价格呢也在同步上升。值得一提的就是啊，有的国产洛丽塔洋装品牌呢已经走出了国门，吸引日本消费者来购买。你比如说2004年日本东宝映画的电影《夏妻物语》上映，这部作品中啊，热爱洛丽塔洋装的主角向许多中国观众科普了这种服饰文化，许多罗娘呢也是因为这部电影而入坑。再细数到近些年2015年人气不错的日剧《哥哥扭蛋》中呢，女主角也多次以洛丽塔洋装的造型来出现。 那可以看出来啊，在日本洛丽塔洋装已经逐渐进入主流文化的视线，至少在大街上穿洛丽塔洋装已经不会被视为奇装异服了。但是在咱们国内嘛，因为就是这个洛丽塔洋装的设计多数来说是比较夸张的，所以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围观或者是拍照。 对， 那穿着洛丽塔洋装还容易让人戴上有色眼镜看待，所以就是因为这种情况，而不被路人理解的这个罗娘也不在少数嘛。所以现在的一些潮流文化媒体、一些杂志也正在试图推广大家对于洛丽塔洋装的认知。 我觉得最后一个提问比较有意思啊，对于洛丽塔最有趣的就是知乎上有一个提问，就是说啊，男生怎么来看待这个洛丽塔的洋装？不少男生给出的回答就是不能机洗。 那必须，如果一件洛丽塔洋装，这个必须要干洗的。 这跟洗窗帘不一码事吗？ 这当然不是了，这个因为它的布料往往也比较的就是金贵，比较娇贵，所以必须拿去干洗。如果有人把我的这个洛丽塔小裙子放到洗衣机里面机洗，我觉得我就会和他有劲了。 Broke up 是吗？ 是的。那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罗娘哈，罗装，咱们现在再来说说 JK 制服。那 JK 制服呢就是有一种校园的浪漫在里面。那我们先说说什么叫 JK。JK 呢其实是一个日语的流行语，它的意思是女高中生。那 JK 制服呢也就是女高中生的制服了。 那其实在日本的制服文化由来已久了。从这个大正时期京都的女校首次采用这个水手服作为学校制服之后呢，制服就开始成为这个校园的惯例了。所有的学生呢都被要求统一的制服来穿着。后来由于欧美外来文化的融入呢，西装制服又成为了制服的另一项主要分支。那对水手服有兴趣的话啊，大家也可以多多做一些了解啊。 是的，那我们说 JK 制服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简单划分为水手服和西式之外，水手服当中也有这个依据衣领和襟线的不同而产生很多的分类，女孩子们也各自有不同的爱好。那至于西式的制服呢，乐趣则在于不同格裙和领结领带的花色，还有衬衫和马甲的搭配等等。 没错，那正是由于各色精美的制服是所有这个当时日本人学生时代的回忆，制服文化呢也因此十分流行。日本的许多女性都非常喜欢穿 JK 制服以彰显年轻。例如这个 AKB48 里边就有这个等全员穿着制服的歌曲的 PV。还有多位成员呢拍写真或者日常生活中也十分青睐这个穿制服。 对，但咱们说啊，学校的制服一般只面向学生销售嘛，因此日本有多个制服品牌设计生产面向所有人群的制服，还有一些潮流时尚类的杂志来教读者如何来搭配不同的制服。 服。 我觉得这个制服文化或多或少在二次元的世界里也是有所折射啊。作者们呢非常热衷于为主角设计可爱的校服，有的呢遵循导剧与现实中的制服类似，有的呢脑洞清奇，设计十分特别。那动漫中的形象呢又成为了许多国内 JK 制服爱好者的一个启蒙了。 比如说小时候看的这个 有没有魔卡少女樱，这 魔卡少女樱、美少女战士、这些经典动画作品哈，他们的校服设计都曾经影响了国内一批女性观众，所以他们通过代购啊、海淘等途径来购买 JK 制服。 是近些年啊，也是一些这个商家看到了 JK 制服的一个商机啊，就开始通过网上平台来进行宣传和销售。最初呢，就是直接照搬日本的一个设计啊，但是质量有些参差不齐。后来呢，也是有过很多商家开始自己设计原创的 JK 制服，同时呢，让很多爱好者们来投稿。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啊，如果你要是设计一款 JK 制服，你想象自己上学时候穿什么样子的呢？ 嗯， 反正我是很难以想象男生穿，哎，男生有 JK 制服？ 是的，男生也 有 ，比如西式的就是小西装， 啊、 然后像那种日式的话就是立领、小立领的那种， 啊、挺好看的啊， 衣服对。 我觉得我觉得在这个节目时间最后是吧，咱们必须得说一说咱们中国的这个这算不算制服？ 这不算制服了，也算是咱们这个汉民族的一个传统服饰、 哎、 叫做汉服嘛。 哎，很帅啊。 嗯， 这个与前面两种服装不同啊，汉服呢是完全起源于中国，而且完全在国人圈子流行的一种服装文化。 嗯， 也是被大众认知度最高的一种啊。 嗯，没错。那其实汉服呢、也并不单指汉代的服饰，它的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现在最流行的服饰风格呢，就是魏晋的齐腰襦裙，还有唐朝的齐胸襦裙、大袖衫，以及宋朝的被子，还有明朝的袄裙马面等等。 是周杰伦呢，比如说这些明星的中国风歌曲以及二次元音乐圈中古风歌的流行，都是对于汉服文化的推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许多汉服的爱好者啊，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来弘扬一下咱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毕竟呢，在这个邻国的日本，许多传统节日都会有人身着这个浴服啊或者和服，这样形象给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呢，就是导致啊，咱们现在也认为在很多节日中也开始向大众普及这个汉服文化，让爱好者们呢提倡在日常生活中啊多多穿着咱们的这个日服形象。 嗯，没错。那具体到日常的汉服购买方面，比如咱们开头所说的，说这类服装呢规模有限，产量比较少，多数呢就是采取定金加尾款的形式来销售。因为汉服工艺普遍较为复杂，工期漫长，所以常常出现这个冬天推出冬服，但是拿到的时候已经是春天或者是夏天的情况了。 是，不过呢，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啊，其实无论是这个汉服啊、洛丽塔洋装，还有这个 JK 制服的消费者、都可以说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重度用户了。 嗯， 忠诚度呢非常高啊，是吧？才能接受这种销售的模式。 嗯、 啊， 同样也是因为爱嘛，这个很多用户也非常热衷于纠正其他小伙伴的着装问题。 嗯、 比如说罗娘喜欢纠结这个 JSK 是单穿还是搭配衬衫、JK 呢是喜欢纠结这个其他人的制服是否正统，那汉服爱好者喜欢纠结这个形制是否正确等等，所以也会引起很多人的讨论。而且有很多明星其实也在穿着类似的服装，比如说 SNH48 的这个人气偶像李一桐，还有出演长江七号的这个徐娇，他们也常常在微博上分享他们身穿洛丽塔洋装或者是 JK 制服的照片。 嗯、 还有这个漫画圈当中有名的大大这个夏达也是汉服的爱好者。 是，这类服装啊在亚文化中呢还延伸到了这个换装游戏里，比如说之前小美玩那个暖暖啊等女性向换装游戏呢，经常会出现这个洛丽塔洋装啊和汉服。其实无论是洛丽塔洋装、JK 制服还是汉服啊，爱好者们呢喜欢这样的服装风格，与身边的人呢喜欢这种韩系风格、欧美风格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嗯，所以虽然是小众的文化领域，但是二次元同样是由亚文化成长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咱们说这个破产三姐妹哈、这个洛丽塔洋装、JK 制服和这个汉服，他们也能够茁壮成长，我觉得也可以发展出相对成熟的健康商业模式。 是、 那现在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微睡的约定》，一起去听一下。 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是，其实咱们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啊，节目时间呢也差不多要结束到尾声了。我觉得大家无论是哪种服装、哪种爱好、哪种手办、哪种 BJT、大家出自个人爱好就好啊，培养一种爱好总归是好的嘛。 确实，而且我看很多小伙伴真的是因为这个爱好比较执着，但我觉得只要不影响你的正常生活，只 要 你的经济实力能够承受的话，适度可以去 适度啊 考虑这个投入一部分资金和精力。但是如果为了去培养这个爱好而消耗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 成本， 我觉得就不值得了。 对，就不值得了。所以大家还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自己掌握着来吧。 您来您这个量身定做吧啊，您根据您的自身是吧，因材施教啊。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差不多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的新浪微博以及 B 站官方账号。 是， 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那我是徐可， 我是左小美， 明天见喽，拜拜。 明天见，拜拜。